乜嘅正道經文係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五節。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你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今天的正道題目是求主教導我們禱告，而禱告的模式。有請張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感謝主，我們能夠來到神的殿當中去聽神的話語，去敬拜祂。讓我們先來一起低頭祈禱。親愛的阿爸父，我們感謝你，因為我們是你的兒女，所以我們能夠有這個權柄，有這個權利，可以來到你施恩寶座前，我們一起可以向你禱告。然而我們在這一刻，我們都將我們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放低，讓聖靈親自跟我們說話，叫我們聽到你的說話，我們就深深領受，謙卑的領受，我們就去行出來，以致到我們的生命有改變，不是好像我們照完鏡之後走開跟著就忘記，乃是我們真的去行出來，以致到神你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力量去改變人的。多謝天父你賜下你的話語，使用孩子這個不配的器皿，潔淨孩子，讓你的話語毫無瑕疵的直接直達弟兄姊妹的心中，讓聽的講的都蒙造就。我們這樣交託祈禱，奉靠主耶穌名求， 阿門。 今天是講這個求主教導我們禱告，那誰要求這個教導呢？那大家還記不記得？是門徒。門徒來到 主耶穌面前，見到主耶穌這麼殷切地去禱告，所以呢門徒就求主耶穌，不如你教我們禱告，就好像約翰教他的門徒禱告一樣。所以呢耶穌就開始教他們禱告。那我們在求主教導我們禱告一那裡呢，就提醒我們耶穌教我們這個主禱文之前，原來就要預備我們一個禱告的心態。沒有一個好的禱告心態呢，我們的禱告是不蒙垂聽，不蒙悦納的。那是什麼心態呢？那還記不記得？咁我哋温习翻啦，因为原来呢个心态，耶稣俾我哋四个心嘅。我哋睇睇上一段嘅经文，就系记载喺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八节。我哋一齐读啦，好嘛？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一個心叫我們要怎樣？要真心。第二個呢，第二段呢，就是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好，這段給第二個心是什麼心？專 心。 專心，沒錯了。所以一個專心，一個真心。好啦，咁跟住仲有一段喎。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難啲啊呢個，呢個係咩心呢？以為重重複複，以為講多啲就會聽，神會聽。但係原來我哋要有咩心啊？信心啊，冇錯。最後一段，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這個什麼心呢？你未祈求的時候，未祈求之先呢，神都已經知道你的需要了，所以你就要放心了。是不是？要放手，要放心了。記不記得？所以這四種心態，記不記得這四種啊？要真心，要專心，要信心，放心。要有這四種心態，我們才 學懂去點樣去禱告。咁咧，頭先主席同我哋讀咗呢個主禱文啊，咁相信呢個主禱文咧，提起我哋信耶穌到而家咧，已經好多人都識背啦，滾瓜爛熟。但系咧，其實主禱文我哋就識念，但系明唔明白佢講乜嘢咧？好多人咧將主禱文咧好似念經咁啊，好似人哋誦經啊，或者天主教背玫瑰經啊咁樣背經，啊覺得咧每次祈禱咧。念主禱文咧，就好似發揮咗一啲功效出嚟啦，咁樣啊，又或者有啲人遇到咩困難咧，哇，就即刻念經念主禱文。大家有冇咁樣嘅習慣，或者有冇咁樣諗法？有幾多人識背啊？好多都識背啊！但系咧，俾個英文版大家睇啊。嗱，英文版咧就係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这里应该是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our evil one. Right? 那这个英文版啊，那原来呢，这些小孩子呢，即是要他们自小要念的时候呢，那呢，他们就其实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的，他们呢，就可能会念到这样的。Our Father who are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即系 hallowed 系你个名嚟噶。Give us this day of our jelly bread. 啊，唔系 daily bread， 系 jelly， 即系啫喱嘅，即系茶啫喱嘅面包。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啊 ，trespasses 即系过犯咧。佢话啊，原谅我将啲垃圾抌咗落去边度咁样。As we forgive those who pass trash against us. 咁咧，我哋就原諒嗰啲抌啲垃圾嚟我哋嗰度嗰啲人。And lead us not to Penn Station。咁咧，Temptation 啊，亦做 Penn Station。Penn Station 喺邊啊？係嘛？好似倫敦都有個 Penn Station， 一個站嚟嘅，即係唔好帶我哋去嗰個站嗰度。But deliver us some email。Devil 咧，就亦做咧 ，Evil One 咧就 email 咁樣。係、这、呢個就係啲細路仔咧，即係將呢個將呢一個主禱文咧就咁樣理解啊！好多時我哋咧識得背主禱文，但係咧我哋卻係唔明白其實裏邊係講緊啲乜嘢嘅。其實主禱文非常之重要，因為係主耶穌嘅教科書嚟，教堂嚟啊嘛，特別係要教點樣禱告啊。所以我哋其實要背主禱文咧，呢、这個唔係問題。但是我們要理解，因為呢，祂是教我們 how to pray， 是怎樣去祈禱，而不是 what to pray， 不是祈什麼，有什麼分別呢？教我們怎樣去祈禱，就是教我們一個方法，教我們一個 model， 教我們一個 pattern， 是一個模式，而不是教我們，啊，你祈禱就要跟字逐字這樣，這樣祈就才對了，不是這樣。就好似咧，我哋教人要寫封 cover letter 或者寫 resume， 要認證啊，即係履歷表去認證咁樣。你唔會逐字逐句咁樣照抄噶嘛，係嘛？咁但係你教佢乜嘢啊？你會教佢啊，喺一個嘅信上邊，你應該包含啲乜嘢啊？抬頭嘅時候點樣寫？第一句點樣吸引嗰個認證者去留意你啲封信，想睇落去嘅？啊，個內容點樣去寫你嘅興趣對呢個職位嗰、那個興趣，你嘅才能咁樣一路寫落去，最後點樣結尾啊？咁好細緻話俾你聽點樣寫呢封信係咪啊？但係你就唔係話啊，我借呢一個 sample 俾你睇，有個咁嘅版，你照抄得啦，唔得噶嘛，因為完全嘅嘢唔同啊，你申請唔同嘅工，你就要調校。所以今天我們看這個主禱文的時候，我也不會是說跟你逐字逐句去解釋，因為我們會留待下兩堂，我們會分兩堂去講裡面的內容。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題目呢，就是禱告的模式。在這個主禱文裡面，我們要研究分析究竟它是怎樣的佈局，有什麼元素是必須要的，以致到我們在所有的禱告裡面，我們的禱告是合神心意，是蒙去垂聽的呢？我們經常就說主禱文，主禱文，其實主耶穌 的祷文呢不是这个来的，是吗？耶稣真正的祈祷我们在哪里看到啊？在客西马利园那里会看到，那个才正式的主祷文。最重要的那句是什么？如果你可以的就拿走我这个苦杯，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祷文，所以这个是主耶稣教他的门徒的祈祷。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就叫这个做 Disciples Prayer， 就不是叫 Lord's Prayer， 即不是主祷文，是门徒或者信徒的祷文。所以呢，既然是教我们要怎样去跟我们的神去祈祷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方法，所以必须是很个人化的。但是呢，我们从今天这个主祷文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主祷文，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要这样说。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你逐字逐句这样讲，要是有一个这样的 pattern， 有这样的模式。怎么讲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段两节的经文呢，讲哪个？一开始就讲天父，是吗？天父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神我们称他做我们的父。所以呢，由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两段呢，其实为了三件事去祈祷的。哪三件啊？第一就是为到神的名，第二就是神的国，第三就是神的旨意。三件事去祈祷。记得主耶稣讲过，同样在马太福音六章同一章的经文呢，他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关键呢，就是教导我们呢，就是一个呢先后次序，优先次序，一个祷告。我们先是为什么祈祷先呢？神的事，神他自己去祈祷。我们要将目光呢是定睛在神那里先。而你看到这个的三件事，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 的三件事，你看到呢，它是一个从上而下一个 descending 的一个这样的层次的。我们先要想到我们祈求的这个天父，这个神的名，名是代表什么？他的性格，他的本质是怎样？我们要想到这个神是怎样，然后我们就想到他的国。什么叫他的国呢？他的国度是什么呢？就是说国度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律法，他有他的原则，他有他的规矩，他有他的国度，他有他的子民，这个叫为之国嘛，是吧？有律法，有地土，有子民，就为之国。是一个降落来的一个的他的国是不是只是在地上？他的国在天上。所以现在讲的就是说，先想到神自己的名，然后想到他的国，天上和地下，地上的，然后他的旨意是降，是临到在哪里？临到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嘛。旨意是摆在哪里？旨意不是摆在花草树木那里，旨意是摆在哪里？旨意是摆在我们他的子民里面，在他的国度里面，怎样走到他的旨意。所以这个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概念来的。所以第一个关键就是呢，我们的祈祷就是讲我们的优先次序，就是先想到神，而且是由先想到他自己，然后想到他的国度，然后再想到他的旨意有没有行起我们属他的子民的身上。那跟着呢，跟着那段呢，十一到十三节就讲到我们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我们遇见试探。原文呢，这里不是叫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中文翻做呢遇见试探，咁其实不是很对啊。遇见呢，我们成日都会遇见的，但是呢正式来讲呢，是说不要叫我们陷入，不要跌落陷起那个试探里面， into the temptation。但是 meet temptation， 我们遇到呢是很自然的，突然间打开个电脑 ,pop up 了一些东西出来，你就遇到的了。突然间你条街行下，突然间有啲人行过你，嗰啲可能就系试探啦。系啊，试探可能经常遇到，但系你陷唔陷喺嗰个试探里边咧？呢个就关键。呢度就话不叫我哋陷喺个试探里边， 救我哋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嗱，除咗最尾嗰段咧，嗰句咧，其实好多话咧，原文啊，嗰、那个揾到个手抄本系冇最尾因为嗰句嘅吓。咁咧去到呢、這、一个脱离凶恶就完噶啦。咁但系咧，最后我哋嘅译本，我哋嘅圣经咧都会。用埋呢一句，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呢一句咧，其實出自啟示錄嘅。咁擺落去有冇問題咧？冇問題嘅。呢個係一個好似個括號咁樣啊，將我哋嘅禱告咧係完整化佢。咁但係我哋睇翻呢一個十一到十三節，係講邊個啊？我哋咯喎，講到我哋啊。所以咧，禱告嘅優先次序先講神，跟住就講我哋，講我哋嘅需要。嗱，睇翻呢一個我哋嘅需要嘅時候咧，睇唔睇到個層次係點樣？係 descending 啊，係降下啊層次啊，定係升上嘅層次咧 ？ascending 嘅層次啊，呢一個係一個升上嘅 ascending 嘅。點解啊？第一，先求乜嘢話？我哋日用嘅飲食，飲食嘅嘢係嗰個基本需要係嘛？人嘅基本需要係最基層嘅，所以咧。佢呢度嘅祈禱就教導我哋咧，啊，為到自己最基本嘅需要，我哋去祈禱，跟住就教到咩啊？我哋同我哋嘅債面，我哋嘅債又赦免，又因為我哋如同我哋免了人嘅債，呢個講緊乜嘢？一種關係啊，人同人嘅關係係嘛？人同人關係亦都係一個情緒啊、心智上嘅一個嘅處理啊，係咪？呢個需要，所以咧由一個肉體嘅需要提升到去一個心靈嘅需要。最後咧，就係、是、咧，不叫我面緩陷喺試探，救我哋脱離兇惡。呢、这個係咩需要？係一個屬靈嘅需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嘅 ascending， 一個人嗰個由下低由基本需要一路提升到去到屬靈需要嗰個嘅祈禱嘅模式，好奇妙哦！你如果冇咁樣分析，你冇睇到呢一個，咁有咩作用啊？對我哋嚟講有咩意義咧？呢、这個優先次序話俾我哋聽。神是我们祈祷的最重要的 focus， 那个关注点。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先去想到神。原来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我们想到他的属性。他有什么属性？神一个是怎样的神？他的名是什么？是告诉我们，他是慈爱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慈爱的。所有美善都在他那里来的。他是真善美，他是有忍耐，他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是荣耀的，他有权柄的，他有能力的。当你的注意力想到他的时候，然后想到你自己，你基本的需要有没有问题？对神来说有没有问题？他说地上的父亲都尚且爱锡自己的子女，他求面包你不会给石头他，何况我们天上的父，是吗？你不需要为到你的衣食住行去忧虑，为什么？天空的雀仔神都尚且看顾，何况你是他的儿女。所以你的基本需要，你当你的目光注视到神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忧虑，再为你的基本需要 去求啊求啊这样呢？到你自己的心灵的需要，你和人际关系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想到这个神的时候，他你同佢和好嘅時候，佢會唔會俾一個嘅和平嘅佢係和平之君？佢會唔會令到你幫助你同人有一個和諧，有一個和解嘅關係咧？當你諗到哇，撒旦要攻擊我，俾好多試探要棘我嘅時候，我會犯罪嘅時候，當你諗到神係最大嗰個神，我使唔使再要驚撒旦嘅攻擊咧？撒旦俾我嘅困難咧，唔再需要啦。所以咧，我哋嘅思想由我哋最基礎嘅需要一路一件一件一件嘅解決。當我哋伸手向神去呼求嘅時候，神就將佢嘅大能、將佢嘅禮物、將佢恩典降下。所以從神而嚟嘅係從天降下佢嘅福氣、佢嘅恩典。當我哋祈禱嘅時候，我哋就係伸手去接呢啲嘅福氣、啲嘅恩典。所以好多人。都會將呢個優先次序咧搞錯曬。我哋記得我哋點樣祈禱噶？我哋一開始祈禱就通常係點啊？啊，親愛嘅天父啊，我點樣點樣有啲咩困難啊？啊，我最近點樣點樣啊？ 啊，求你幫助我啦，我又啲嘢唔掂，嗰樣唔掂啊，啊，求你為我解決啦，我啊有好多問題啊咁樣。我哋永遠嗰個目光咧，都係藏起下低啊，我哋就攣起呢堆草下低咧，攣起下低咧就俾佢捆綁，俾呢啲嘅問題咧綁住我哋，我哋唔識得站起身。我哋去舉起雙手，頭向上去仰望嗰個創天造地，仲係我哋嘅父親，求佢俾嗰個能力我哋去解決問題。有時神俾困難我哋，就係要我哋藉住禱告，讓神打開天上嘅窗户咧，將佢嘅恩典咧射下。冇困難，我哋好多時唔識得去禱告，但係當有困難嚟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攣埋個頭。攞起呢一啲嘅困難嘅草堆裏邊嘅時候，唔識得向神去禱告嘅時候，其實真係好浪費、好嘥嘅。所以咧，喺哥羅西書三章一節咧，保羅咁樣提醒我哋，佢話：所以如果我哋真同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嘅事，那裡有基督坐喺神嘅右邊。你哋要思念上面嘅事，唔好思念地上嘅事。點解我哋當我哋抬頭仰望嘅時候，我哋唔淨止？是说祈祷我们天上的父，原来我们有主耶稣，主耶稣在宝座旁边呢，不断为我们的祷告。因为为什么他可以去为我们祷告？因为他降过下来，主耶稣是神，但是他降世为人，他经历了人世间种种的困难和痛苦，他明白我们的心情，所以当他复活升翻上高天的时候，去了解我们一切。当我们仰望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去了解我们的痛苦，所以他会为我们祷告，他会应允我们，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里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记得这个优先次序，是要怎样？先求神，后为人，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原则。刚才讲过了，其实这个先后次序呢，你会在十诫都看到的，是不是？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头四诫是什么？头四诫是神的诫命，是神那里的，你要尊神为独一的真神，你要是不可以用各样偶像去雕刻偶像 去当是神这样拜，你要尊他的名为圣，你要守安息日，这四戒呢都完全是关乎神的。然后六戒就关乎什么人啊，你要孝敬父母，你不要杀人，不可以讲大话，作假见证，不要贪心，这样这些全部都是关乎人。所以你看到十戒就已经有这个 pattern 了，是不是有这个模式了。还有什么？主耶稣给我们的戒命，大戒命有几条啊？有几条大戒命啊？两条而已。第一条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第二条就是怎样？你要爱人如己，是不是？你会看到所有神的心意，这个就是神那个 pattern 的心意，就是你 要先想起神的事，想起神自己，然后你才为到人去祈求。当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是没错，我们虽然想到神呢，你是磐石，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父，你是哇，你是大能者，你是一切很伟大的主。不过我的问题是这样，我现在面对这样这样这样的难处啊，不过我就很软弱，我还是很担心啊，这样。你会看诗篇里面很多大卫的诗篇，其中一篇最出名的是什么？诗篇二十三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过我还是很穷咯，我还是觉得很多缺乏咯，是不是这样啊？那个诗篇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当你刚才说你要有真心，真心就是你要坦白，你有什么事讲给神听，没错，好，真心，不要给人看，你只是给神知道的，坦坦诚诚讲出来。啊，我们要专心，就是要知道呢，哎，只是跟这个天父讲的啫，要专心。跟着我们要有什么？有信心。但是当你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父，是我的磐石，不过我还有很多缺乏咯，那的时候，这个不是信心的祷告，是不是啊？这个不是信心祷告，没有不过这件事的。 當我哋要有優先次序，諗起神個屬性係咁樣嘅時候，我哋就要擺上個信心。喂，佢真係大能喎、哦，有乜在神，凡事都能喎、哦，嚇、啊、沒有難成的事喎、哦。咁你仲覺唔覺得我而家面對嗰啲困難係神搞唔掂嘅咧？如果神要搞掂嘅嘢，你會唔會覺得不過都係搞唔掂咯？啊！我哋啲 license 啊，啲 permit 都係過唔到咯嚇、啊。神如果要起佢自己嘅教會，會唔會我哋仲要擔心？有排都未搞得掂啦。唉、啊，睇下點，唔搞到噶啦，唔係呢樣就嗰樣問題噶啦。冇錯，好多山，好多大石，好多大山喺前邊。但係耶穌話：你只係一個芥菜種嘅信心咋，你就可以叫嗰個山拎。拎走啦，行歪啦！你有冇呢種信心啊？所以我哋唔好不過，我哋唔好不過。你記得神嘅大能，你記得神嘅屬性，你記得佢嘅慈愛，佢係我哋嘅父嘅時候，我哋就要知道佢就必不缺乏，我哋不必不缺乏，因為佢係我哋嘅牧者。我哋嘅難處，我哋就算行過死蔭幽谷，都必不怕遭害，係咪啊？他的恩典一生一世隨著我們，是不是？哇，我們要有這種信心。第二個主禱文給我們第二個最大的原則，就是告訴我們三種關係。哇，有三種關係啊，哪三種啊？第一種就是同神的關係。同神的關係一開始他就告訴我們，他是我們的天上的父，是父親，我哋同佢嘅關係係父子嘅關係啊！哇，幾親密啊！頭先我印嗰個經文俾大家咧，係當耶穌話：你哋如果禱告嘅時候要咁樣祈禱啊！我們在天上的父，冒號呢個係代表一個咩啊？我哋有一個尊稱，我哋有一個即係好似一封書信咁樣，我哋寫俾邊個啊？寫俾天父嘅，所以係一個冒號，跟住即係話。我哋而家禱告嘅時候，我哋同緊一個對象禱告啊，佢就係我哋嘅天父。我哋唔係同對向住好多人祈禱，我想講俾啊邊個邊個聽嘅，以下我想啊邊個邊個聽到啲我咁樣嘅祈禱，唔係啊，無論公禱好，你私人嘅禱告好，你唯一嘅對象就係同天父祈禱啊。这个祷告是我们所有信他的跟随主耶稣的人的信徒，一个祷告是我们的特权。但是原来不是只是基督徒可以祷告，凡是愿意来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前谦卑你自己，你向这个的神，你向这个创造天地的父去祷告的时候，这个父，这个天父都会听我们的祷告，会听每一个真心、专心、有信心，同埋你真系放得低个心去祷告俾神，呢一个神一定会听我哋每一个嘅祷告。所以我哋清楚知道，我哋呢个抬头系俾呢一个唯一去聆听我哋祷告嘅对象，就系创造宇宙嘅天父。主耶稣话：烦恼苦担重担嘅，可以到佢嗰度嚟。他就会给安息我们，他怎样能够将这个安息给我们呢？唯一的途径是透过祷告，只有祷告才是我们和神建立一个真实真实父子关系这种的建立的。你不要告诉我，我有读经的，我有读经的，我追着这个 读一年读经计划追着的，我每天都有读圣经，不过没有祈祷。我告诉大家，读圣经建立不到你跟他那份的亲密关系。你想想，你做父亲的就是父亲节，做仔女的常常只是说、啊、爸爸写的字条，仔女呢 看到字条就走了这样、啊、每天都看看字条做些什么做些什么这样就走了，从来没有来到你面前跟你讲一句说话。你觉得那个关系有多亲密呢？不得的，是不是？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来到父亲面前跟他聊天，什么大小事情我们跟他聊，甚至乎我们要有 physical touch， 是不是？要抱抱、啊、要锡锡、啊、要真的要呵、啊、这样要鼓励、啊、要拍下膊头、啊、那种的嘛，是不是？我们需要， 我哋嚟到神面前，我哋需要透過禱告咧，有啲建立呢一種親密嘅關係。基督教唔係念經，基督教唔係讀聖經，基督教係建立關係。冇關係你就有問題，有關係咧你就冇問題。啊，成日國語就講呢句啊，有關係就沒關係啦，沒關係咧就有關係啦，嚇、啊，即係就係呢個問題。所以我們要知道禱告是我們信徒或者所有人與神建立打開那個門，大家可以溝通的橋梁。所以是一個溝通，你又不要當是哇只是我得我說的啫，有我說沒有神說的，那這個不是溝通咯。我們需要靜下來去聽下神究竟想跟我們說什麼。所以在這個模式，在這個第一重的關係上面，我們明白到我們跟神那個的關係是一個父子的關係。我們可以很坦誠很真心的，一個仔女做仔女來到爸爸面前有什麼不能說呢？需不需要好像對個 boss 對個總裁那樣，即是要執到正要小心講說話？不需要啊，我們來到父親的面前，我們開心的又可以講，我們不開心的又可以講，我們甚至乎可以問神一些很刁鑽的問題，是不明白的，神為什麼你即是會有些人呢會無緣無故死了，這樣我真的不明白、啊、神會解給你聽他的心意。第二呢就是我們要記得呢，我們來到神面前要謙卑，因為雖然他是我們的父親，但是呢是父親，你不是說即是老死那些，即是你跟他即是你要有回一定的程度的尊重，因為是爸爸來的，還是天上的爸爸，所以我們要謙卑、啊、你不要對他不禮貌、啊、你要有一種謙卑的態度。重要的你要讚美，你要讚美他思想這麼多年來你跟他一起走過的日子，他帶領你些什麼，他幫助你了你些什麼，你要沒有感恩，你要讚美要感恩，要回想要數算他在你身上的恩典，再加上你要思想他關心些什麼，神關心些什麼，他關心的事是大過你關心的事，所以你要求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成不成就呢，就是成不成就在我的身上，你成不成就在他的子民的身上。如果旨意不能夠成就在他的子民身上，他的國度呢是不能夠，角度咧係有限啊，唔能夠擴展啊。只有佢嘅旨意能夠成全喺地上，佢嘅國度先至會擴展啊，係咪啊？如果唔係，佢嘅國度會俾邊個侵佔啊？俾撒旦侵佔、啊。所以佢嘅國度擴展就在乎我哋啲子民能唔能夠成就到佢嘅旨意。所以我哋要關心嘅係佢嘅事。第二重嘅關係係乜嘢？人同人嘅關係。咁我哋同人係咩關係呢？同信咗嘅人嘅關係就係弟兄姊妹，就係、是、家人嘅關係。所以你有冇留意咧？喺嗰個主禱文裏邊出現咗幾多個我們啊？俾大家數數啊！有幾多個我你們咧？嗱，我們咧呢度嗱，第一段就一個啊，第二段咧七個啊，七個代表咩數字啊？好完全嘅數字，即係咧我們嘅意思入邊代表咩人啊？廣義嚟講咧，可以代表係全人類啊，係咪啊？全人類都有好多嘅需要。狹義嚟講咧，係所有信徒啊，係咪啊？所以當我哋祈禱，原來主耶穌呢個主禱文教導我哋，我哋祈禱嘅時候，你唔好淨係顧住自己啊。原來我哋有好多基本嘅需要，我哋有好多心靈嘅需要，我哋有好多屬靈嘅需要。原來呢啲需要唔係淨係我自己啊，原來其他人都需要嘅。所以我哋祈禱嘅時候咧，我哋要諗到其他人啊！主耶穌話：你唔好淨係為到自己嘅事去單顧自己嘅事，亦都要顧別人嘅事。呢個保羅提醒我哋。所以我哋咧，當我哋祈禱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咧，頭先都一樣啦，就係講啊，嚟到神面前，我哋好自然就咩啊？ 哎呀，我有啲咩困難啊？我間屋又漏水啊！我呢度啲租客又唔交租啊！我呢、這個生意又唔係幾好啊！啲員工又唔係好生性啊！啲點樣啲個教堂又未搞掂啊！啲 contract 又衰啊！啊邊個又激嬲我啊？點樣點樣？哇！即係好多我。當我哋要為我哋只狗啊跌跛咗受傷擔憂嘅時候，我哋要考慮諗到。有人失咗業都好多擔憂。當你諗到自己失業擔憂嘅時候，我哋要諗到有人失咗家人嗰種嘅傷痛。當我哋諗到有家人失去之刻嘅傷痛嘅時候，你要諗到有啲人失去靈魂。所以唔好淨係單顧自己嘅事，要顧別人嘅事。當我哋去諗到別人嗰個傷痛更大嘅時候，我哋為到佢祈禱嘅時候，我哋就會放輕我哋自己嘅困難，神喜悅呢一種咁嘅禱告，呢、這個就係愛人如己嘅實踐。所以我哋喺呢一段，我哋學習到，我哋需要為到別人去求，又可以將自己嘅需要去帶到神面前。第三個關係係咩關係啊？第一個關係就是我哋同神嘅關係，第二個關係就係人同人嘅關係，第三個關係諗唔到啦，係同撒旦嘅關係。哇！呢、这、一個主禱文原來提醒我哋，原來我哋同撒旦有關係嘅。不過呢個關係係仇敵嘅關係啊。點解啊？要 aware， 要提防啊。就好似惡狗惡犬有惡犬，你要提防嗰種啊。因為原來喺禱告裏邊，我哋要提防撒旦對我哋嘅攻擊，俾一啲咩嘅陷阱我哋踩，俾啲咩試探我哋去跌落去嘅喎。咁我哋所以咧，我哋就要有呢個警覺性啊。有呢個危機感啊，所以但係我哋要知道，我哋同撒旦嗰個關係係仇敵嚟噶，冇得妥協噶，所以我哋就要檢視自己啊，我哋裏邊究竟我哋有冇跌咗落撒旦 set 俾我哋嘅陷阱嗰度咧？我哋有冇陷喺個試探裏邊咧？我哋求神，如果有嘅話，我哋求神幫我哋救我哋脱離啊，救幫我哋咧去逃避呢一個嘅惡者啊！嗱，呢度話脱離兇惡嘅意思咧，個原文咧話遠離嗰個惡者啊！我哋記得我哋講呢一個嘅亞比斯嘅禱告嘅時候咧，我哋最尾嗰度亦都係咁樣啊！啊，叫我哋保守我哋咧，唔好保守我哋，保護我哋咧，遠離惡者啊！呢、這個禱告係好重要的。所以咧，其實第三個提醒咧，就係話我哋同撒旦嘅關係。我哋真係要留意啊！我哋唔好只係為到咧啊神啊，俾好多福氣我啊，幫助我哋解決問題啊呢啲嘢。我哋要檢視自己，我哋有冇跌咗落陷阱？有嘅話，我哋必須要認罪，要悔改。我哋認罪悔改嘅時候，就同撒旦講 no， 我唔會再跟你嘅方法做，我唔會再俾你核管我、鉛制我，我唔會再俾你控制我，繼續踩喺呢個罪裏邊。我要同神认罪，我要求神帮我拔我出嚟，我要行翻正义，我唔再犯罪。所以呢个认罪悔改系非常之重要。所以呢个主祷文提醒我哋呢个模式有两个重点，两个好大嘅原则。第一就系要乜嘢？记得嗰个嘅优先次序。第二就系记得有三重嘅关系。第一重系同神嘅关系，第二重。人的關係，第三重跟撒旦的關係。所以呢，我既然講得是模式的話，即是方法來的，所以呢就會有這種元素了。你可以就這個所謂禱告五指法也都是 歸納了今天所講的。所以第一個首次功就教導我們呢，要讚美感恩先，讚美感恩神先。第二呢，就要求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啊，我哋要实践神的心意先。第三咧，我哋要认罪啊，要记得啊，最长啊嘛，宗旨呢、這个即系一树嘅宗旨，你知道就犯罪啊，而且系最多嘅罪啊，最多嘅罪啊，所以我哋要认罪啊。跟住我哋要代求吓，呢、這个无名呢、這个叫做咩字啊？无名指，即系对为啲无名啊，即系好多好多好多人，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名字嘅人去祈祷，最尾先至为到自己。最少嘅，將我哋最少嚟嘅嘅嘢去祈禱。哇！呢、這個簡直呢個五指法，其實係違反地心吸力，違反人常人嘅常情嘅。 因為我哋好多時都會調翻轉噶嘛，將個手指公就擺喺自己求嗰啲嘢噶，係咪啊？咁一路即係最緊要手指公啊，咁啊，所以搞亂咗啦。所以我哋要根據神個法則去祈禱，神就會聽我哋嘅禱告。但係其實如果你調轉咗咧，呢個係一個自我中心嘅禱告，神係唔會聽嘅。咁啊，既然講話係一個模式，咁啊唔好照字搬字。所以咧，講一個故仔俾大家聽。咁咧有一個島咧，咁咧有一班嘅土人住喺個島上面嘅。咁呢班土人咧，佢認識神嘅，認識佢係基督教嘅，佢信耶穌嘅。但佢哋唔識得禱告，即係背主禱文，佢唔識得咁樣禱告嘅。咁咧偶然咧有一個嘅宣教士咧，學者嚟嘅，咁啊做教師嘅，教聖經嘅。咁啊坐船經過呢個島，咁啊上到岸嘅時候咧就知道哇有班咁嘅土人，咁啊竟然發現我哋唔識主禱文喎。How can it be？ 主禱文係基督徒嘅必須要識背噶嘛。咁所以佢花咗好長時間咧，就去教呢班土人咧逐句逐句嗰個主禱文點樣背。哇！咁啊經過個幾月嘅時間咧，啊呢班土人卒之咧可以勉勉強強背到主禱文啦。咁呢個宣教士咧就走啦，咁啊坐船走啦。咁點不知突然間咧，遠遠離岸好遠之冇幾月，好遠之後，突然間有個土人咧。一路喺個水面嗰度，一路咁咧走過嚟隻船嗰度喎，走嚟嚇到嗰個嘅宣教士死啦！哇，點解呢個土人可以行在水面上嘅？咁然之後呢個土人走嚟做咩？唉，宣教士，我又唔記得咗嗰句點背啦，可唔可以提一提啊？咁啊，呢個宣教士同佢講：你估講咩啊？你唔使再背啦，你所做嘅。比你識背更有效，神已經在你身上做了大事。所以咧，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唔係識背主禱文就叻曬。我哋有冇真係喺神面前真心祈禱，神應允我哋嘅時候，喺我哋身上顯嘅恩典係最重要嘅。詩篇咧有好多好多好好嘅詩篇，全部都係好多大衛嘅禱告禱文，全部都係有血有肉嘅。不是那些搬字過紙照抄的禱文。所以如果我們六月尾開始讀經，就是讀到詩篇，我們差不多讀到整個七月都是讀詩篇的時候，你留意每一篇的禱文都是那種真心內心發出來那種 的向神呼求的一些的真誠的禱告。所以我們可以在當中，到時呢我會的問題裡面呢會幫助大家去理解每一組的禱文是怎樣去向神的祈禱。今天跟大家看這一段138篇大衛的詩，我們一路一起讀下去，然後感受下去裡面剛才我們所學習的，包括那五指法，他有沒有讚美、感恩、認罪、代求或者自求呢？咁其實每個禱告唔係一定要全部嘢要包含曬嘅，先至為之一個 perfect 嘅禱告。但係裏面總有一啲元素係咁樣嘅。我哋一齊嚟啊！一二三， 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為你的慈愛和誠實稱讚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話顯為大。過於你所應許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裡有能力。耶和華，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因他們聽見你口中的言語，他們要歌頌耶和華的作為，因耶和華大有榮耀。耶和華雖高，仍看顧低微的人，他卻從遠處看出驕傲的人。我雖行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活；我的仇敵發怒，你必伸手抵擋他們。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你的慈愛永遠長存， 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的。 一间教会如果没有祷告，只是一个宗教的聚会所。一个人如果你没有一个私人私下的祷告，祷告生活的话，你只是一个自编自导自演做 show 给人看的一场 show。 做完之后你会什么都没有，因为神主耶稣说你已经得着你的赏赐。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建立在暗室里面和神私底下的祷告生活，和祂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能够叫你是做我们的阿爸父，因为你实在满有丰盛的慈爱，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根本人算什么，我们怎么配做你的儿女。但是因着耶稣的爱，祂降世为人，祂将我们成为和主耶稣成为兄弟姊妹，让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你的儿女。你就用无微不至的爱，细微的眼目去看顾我们，无论我们出我们入，我们躺下我们站立，你都看着我们。神啊，我们还有些什么你是不关心的呢？神，因为你用厚爱去待我们。主啊，我们很多时信心软弱，很多时只是为到自己的问题在这里烦恼。神啊，我们真是很微小，我们的信心实在微到真是可以说到是没有信心 的一班的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愿意神你的恩典覆盖我们的软弱，愿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看到神你自己的伟大，你自己的大能，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我们看到这些一切的时候，我们跟随你的人，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我们不怕撒旦的攻击，因为我们知道走在我们前面的是主耶稣你自己。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战过得胜的生活，战胜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靠着祷告，我们可以一日一日的进步，一日一日靠近你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充满忍耐，充满包容的一个生命，叫世人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多谢你藉着这一篇道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多谢主耶稣，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